面对眼前翻云覆雨的红绿指数，看看账户潮起潮落的余额变化，你真的明白自己每次买入卖出的原因吗？科学家们已经从生理学的角度给您带来了解释。投资者的性格与行为受到体内激素水平的作用，具体是哪些激素影响你在股市里的作为呢？能否在资本市场中搏杀，也许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来投资，谁在做主？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智商或者说智力测试是我们现在呢都知道的一个词儿，另外呢它的英文缩写叫做 IQ， 它可以反映呢一个人的智商水平。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测验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就信服它的测量标准呢？时间呢得回到1857年的这一天，1857年的今天，7月8号，一个叫做比奈的法国心理学家出生了，他就是智力测验的发明者。1889年，比奈在巴黎大学创立了法国第一个心理的实验室。1905年呢，和泰奥多尔·西蒙合作制定了比奈·西蒙智力量表。这个表呢，也是最初的关于智力、关于呢人的认知能力的一个测量表。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鉴别学习学校课程需要特别帮助的学生。时间到了1916年，他呢和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叫做刘伊斯·特曼的先生共同合作呢，去改良了这个表，将测量出个人智力的水平定为 IQ。接下来呢，这张测量表的名字也定为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量表，这也是世界上呢很多用来测量智力的一个通用的标准。从1905年呢到现在，第一个智力测验诞生呢已经是完成了。西方的智力测验呢已经是接近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它看得太绝对，因为智力测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西方式的，它本身呢也是存在着一些文化的偏差，不同地区的儿童在同一智力测验上的得分不一样，不是说缺乏能力，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了解测验的内容。今天各位知道了吗？智力测验的结果不能太当真。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呢有关辐射的话题。最近呢，在世界知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发表了一个调查结果，这个调查结果呢确实证实了，人如果长时间的以及呢低剂量的暴露在电离辐射当中，例如说呢医院放射科的医生会加剧他们获得急性白血病的死亡率。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邀请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电磁与激光生物学研究室主任张成岗来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话题。张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玉龙好。 刚才呢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个新的研究成果，确实呢长时间暴露在低剂量的电离辐射当中的人会罹患呢会有增大罹患癌症的风险。那么平常大家一说到辐射都会担心的，例如说手机辐射呀，或者说家庭的 WiFi 辐射啊，以及呢手机信号塔的辐射啊，这种辐射和刚才我们提到的电离辐射是一回事吗？ 嗯，这两种辐射的话不是一回事。咱们刚才谈的一些包括 WiFi 还有电视一些发射塔这一类，基本上都属于电磁辐射这个领域。那么电离辐射的话，它是不同的辐射方式，它的很多高能量的粒子，包括宇宙射线，包括咱们拍胸片的一些伽马射线这一类，它呢属于电离辐射，这些的话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大一些。 嗯，